我们首先看看思索的检测。思索可以用称为等待图的有性图来描述，该图有两部分 V1 组成，其中的 V 是顶点级，一是边级。顶点级是由系统中所有的事物组成，如果事物 TI 在等待 T 解释放所需要的数据项，那么则存在从 TI 到 T 界的一条有性边 TI T 界。思索检查算法就是要检查等待图中是否存在有性环，那么图域中有相应的深度优先搜索和广度优先搜索算法来检查这个等待图中是否存在有性环。那么这和前面我们介绍过的判断冲突可串性化的优先图有点类似。